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五代人钢琴唱，老五玩家。 之前在美国呢就纽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Toy Fair, 是 咁大家知道我哋成日都讲开一啲嘅玩具展，在日本有咩 Wonder Festival 啊， 是啦， 咁又或者其他一啲嘅 San Diego 啦 Expo 啊咁样，咁呢个 Toy Fair 呢喺美洲嚟讲呢都系最大，亦都系呢世界三大玩具博览会之一嚟嘅， 同埋历史都几悠久，因为举办过呢其实百几届㗎啦， 係啊，真系相当之犀利，咁亦都系无论行内定系行外啊，一啲嘅玩具迷咧都非常之关注噶啦。点解咧？因为大家都会好想知道究竟喺呢一个展览入面会见到一啲乜嘢嘅新玩具啊嘛。咁当然亦都系大家都知道吓，临近呢一个 Avengers 四咧就将会上演啦。 系， 即系讲紧嘅都系个零月吓，两个月嘅事情嚟噶嘛。 其实已经好开心啦。嗱，今日已经系即系三月一号，已经系迈入咗三月嘅时候。就是过多个零星期呢 ,Captain Marvel 已经上映啦。 是啦。 已经好兴奋 了。跟住四月又话上呢个 Avengers 嘅第四集。咁所以基本上都好近啦，正路你啲玩具呢喺嗰套戏上之前过零两个月都应该。 推出㗎啦。 係啦，推出啦，已经唔系讲緊话有咩官途流出喎。係照计你应该可以喺。 係买到啊。 係啦，玩具店入面你系买到㗎啦。咁当然大家都知道 Avengers 第四集呢係好保密嘅。 係。 尤其是入面嗰啲角色造型啊，又驚大家透露太多呢知道今集佢哋会有啲咩新嘅唔同嘅装备啊，更加唔想大家从装备去推敲出究竟嘅故事发展係点样。 其实佢过往呢即係Marvel Studio 佢都做得几保密㗎啦，但係都好似係即係总会唔小心被唔知啲咩人呢即係透露出嚟㗎嘛。即係过 Avengers 嘅一二三部呢都係未上之前呢，尤其是即係积木品牌啦，已经係见到咦呢一个新装甲喎，即係嚟緊暗示呢係咪真係嗰个戏上映嘅时候会有呢，咁结果当然最终係有嘅。咁但係你讲呢、這个Toy Fair 呢就即係都真係叫保密啦，因为譬如我自己本身都话有去玩开即係积木㗎啦。咁其实呢佢今次个摊位呢我觉得有啲惨淡嘅情况嘅。惨啊讲人流一定好多㗎啦。惨淡系咩呢？佢就係展出返上年年尾啦，即係12月嘅时候啦，因为嗰陣就推出咗四款嘅Spider-Man 嘅一啲 set 啦，咁佢就真係摆返嗰四款出嚟囉。咁就见唔到新嘢，其实好伤心 喎。幾陰功係嘛。 好陰功喎，我觉得。 冇辦法，因为真係Marvel Studios 啊真係禁止啊吓任何可能有份制作嘅相关玩具一啲嘅单位呢，就係禁止宣传任何关于 Avengers Endgame 嘅玩具。亦都喺呢一个Toy Fair 入边咧，暂时系都系见唔到啦。有任何关于呢部电影嘅一啲嘅角色啊，或者 商品啊、 玩具啊、商品出现啊咁。咁但系大家都依然有关注噶嘛，因为你喺呢一个 Toy Fair 你见唔到啫，唔等于系冇啊嘛。咁所以咧，你都见到有唔少人咧，即系会从其他唔同嘅地方啊，去尝试去搜寻啊，睇下边一度可以揾到一啲窿窿罅罅，一窥究竟呢一个 Avengers 第四集嘅入面一啲嘅角色嘅造型。咁其实之前呢亦都有一啲人呢喺网上面係曾经见过嘅。即係例如话睇到其他一啲唔同角色嘅装甲啊，尤其是好似大家最关注嘅其中一套呢紫色蓝色嘅装甲呢。 係。 而家啲人都话应该係俾 Iron Man 啊 ,Tony Stark 嘅女朋友 Pepper Potts 㗎嘛。咁就係嗰套叫 Rescue 㗎嘛。另外除此以外亦都係有一啲白色嘅装甲啊，喺个心口上面有嗰啲 Avengers Warriors 嘅 logo 出現㗎。 嗰啲儀式咧就應該係要著咗呢啲裝甲先至可以入到啊嗰個量子領域嘅。估就咁估啦。 係咁真係有好多人就估啦。喂，咁會唔會真係如之前我哋喺度睇啦？啊，究竟Pepper Potts 係咪真係會著住嗰套 Rescue 嘅裝甲咧？係會？去救 Iron Man 呢咁嗱，因为往往都系噶嘛，你能够从嗰套盔甲佢入边一啲嘅 concept art 啊个设计啊，到佢嘅 function 啊， 系 你去估究竟嘅故事系咩？咁而当然 Marvel Studios 走宝物啦， 即系讲添啦， 有别于以往嘅真系，你见佢哋今次第四集系真系好隆重其事，系我完全唔想你去猜测究竟古仔系讲咩。 系，但阿 Pepper 究竟会唔会真系去救 Iron Man？ 其实咧嗰、那个可信程度，我觉得几高下嘅，即系你一下嗰啲 trailer， 我哋每次一基本上佢一摆咗上网，我即刻睇噶啦嘛。咁有一幕的确系 Iron Man 佢喺个太空嗰度，喺一个嘅太空舱，系即系好黯然失色噶。咁就係呢个画面你会感觉到咦会唔会就係Pepper 佢会穿着住呢个装甲你会嚟救佢呢其实真係似样㗎喎、又。 係啦不过咁因为呢有啲人呢而家直头再推测系推测啲咩呢就係、推测大家都估啦喺呢个第四集嗰度呢呢啲全部我哋推测出嚟㗎咋唔系剧透啊大家唔好担心。咁因为呢就係话会唔会有好多已经走咗嘅人 系 复活呢嗱，因为其实之前都大家估啊嘛，就喺呢个第四集嗰度咧，好似临尾啊第三集一下挞手指，好多人 一半过半嘅生物就消失， 系啦。咁但系去到第四集咧，我哋都觉得编剧们系谂方法点样样将嗰啲嘅人咧系带翻翻嚟嘅。 所以 Ant-Man 同埋呢个黄蜂女咪啱咯，佢哋应该就会入呢个量子领域而去拯救翻呢班人出嚟咯。但系个Captain America 应该就真系要领便当啦，即系之前佢都透露过，其实自己都系时候噶啦，就唔会再演美国队长啦。 嗱，這个咧系咪真系会咁样领便当啊？唔知咁，但系咧有啲已经走咗嘅人物咧，而家喺网上面都有消息透露，就可能啊 系 会出现翻嘅。咁当中咧就系因为之前咧 LEGO 啊，同埋呢一个 Hero Vision 咧，咁相继喺自己嘅新产品情报上面咧，都疑似揭示 Marvel Studio 啊呢个 Avengers Endgame 咧有好多嘅重大情节。咁有一啲係劇透位呢走出嚟嘅。咁嚟自呢個澳洲啊 ,Aussie Collectibles 呢咁有啲眼利嘅網民呢更加發現呢喺佢哋嘅網站上面啊佢哋嘅玩具列表當中呢當中包括除咗係有 Loki, 大家知 Loki 死咗㗎啦。 死咗㗎啦第三集一開波已經死咗啦。 佢話除咗係有 Loki 之外呢 係。 甚至乎会有 Doctor Strange 嘅拍档阿 Wong 同埋 Ancient One 嘅踪影喎。 係。 咁有啲人就喺度諗啦喂错误嘅就话啲错误信息嚟嘅就话咁，但系呢个 Aussie Collectibles 嘅信息来源咧就系嚟自啊 Icon Collectibles 嘅，咁而 Icon Collectibles 咧可以话系澳洲同埋新西兰市场咧高端玩具收藏品咧官方分销商嚟噶，而因为咧 Icon Collectibles 嘅网站上面咧亦都有相类近嘅信息，嗱即系话喺呢个网站发布出嚟嘅信息咧可靠噶吓，咁嗱但系。当有呢啲相类近嘅信息俾人发现之后呢嚼一声随后啫就即刻避而除啦。咁系唔系空穴来风呢嗱呢一个呢就係大家嘅猜测啦。咁当然呢一边厢呢大家就有猜测。而另一边厢呢阿罗素兄弟即係今次呢部Endgames Avengers 嘅导演啦佢哋接受访问嘅时候呢就喺度好坦白咁样话有时候呢啲玩具泄漏嘅有趣之处呢就係在于啊呢个系 quote, 引述佢哋讲啊。 OK, 系在于佢哋 99% 呢都唔准确嘅， 因为都系断估冇痛苦。 因为嗱，佢就系补充话点解咧？佢就话有好多即系玩具嘅设计或者一啲嘅玩具产品，佢哋沿用嘅可能嗰、那个造型嘅设计咧，都可能系一啲旧嘅概念嚟嘅。好多时候当佢哋去生产嗰个玩具嘅时候，可能喺电影入边咧已经有唔同嘅即系改动啊，有一啲嘅电影入边嘅概念咧，可能亦都会因应其他剧情嘅发展咧而有所转变。咁样咁所以咧，即系你而家见到有嗰啲嘅玩具咧， 系 未必真系反映电影入面嘅情节， 真系咁嘅， 系啦，或者真系有嗰啲咁嘅角色嘅。咁嗱，当然啦，曾几何时咧，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话咧，罗素兄弟咧都曾经咧讲过就系话咧 ，Endgame 咧就唔会系今次 Avengers 第四集嘅电影标题。咁但系好明显， 好明显都系啦，用咗啦。 咁究竟佢哋讲嘅呢一番说话可唔可信咧？ 咁就不得而知啦。大家就即係即管就留待到呢一部电影上嘅时候呢，咁就可以再睇一睇究竟 嗰啲玩具系咪真系咁 嘅 呢。 係啦，不过可能真系嘅，你问我嘅话，有时候佢即之所以咁严谨要去睇住，毕竟呢一部电影真系铺咗好多年啊。咁关于呢一个 Toys Fair 呢，咁我哋就讲到呢度啦，转头返嚟呢就讲下其他嘢。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打聪就未有小朋友，唔知佢有冇留意到今时今日嗰啲嘅小朋友最中意睇嘅节目系咩节目呢？ 哇，最中意睇嘅节目考起我，答你唔到啊！ 我可以话俾你知咧，就唔系电视节目。通常都是 YouTube 频道那些呢、一些可能玩具 review 啊，又或者是卡通片。 卡通片哦 ,Peppa Pig 囉。 Peppa Pig 那些啦。 我契仔好鍾意成日都开住 YouTube 睇 Peppa Pig 㗎。但係有时候呢你会更多时间呢、发现佢哋睇呢未必系一啲卡通片啊。 係。 有时候呢佢哋睇呢可能系睇一啲网上面啊，可能一啲嘅 vlogger 啊。 係。 分享佢哋玩嘅玩具啊。咁其中一个我仔非常之鍾意睇嘅就系一个叫 Ryan 嘅小朋友啦。即系佢有个频道叫做 Ryan Toys Review， 咁咧经常性咧，佢就同佢妈咪咧喺屋企，哇，好开心啊，开一啲玩具出嚟玩啊，咁嗱，佢同一般你如果喺网上面睇到嘅 toy review 啫。又有啲唔同， 因为多数做呢啲嘅 review 嘅一嚟咧都系成年人多啦，好少小朋友啦，即系如果要讲个比例嘅话，大人都一定多啲噶啦， 大人系多啲嘅，同埋佢哋嗰啲叫专业开箱嘅， 系 咩叫专业开箱呢？即系如果大家有上网睇过一啲开箱片，唔好话净系玩具，所谓专业开箱就系我由佢嗰个包装。到你打开个内容，跟住呢佢把玩，咁假设我以玩具为例啦，佢由个包装个设计开始讲起啊，打开之后啊，跟住开始讲嗰啲嘅配件啊， 係啦，讲下个 figure 嘅手脚关节可动性啊，松唔松啊， 係啦 ,QC 问题啊，种种系好专业。 係摆埋 post 啊，可唔可以摆啲咩 post 啊， 去帮你分析，去话俾你知，最后咩就会话啊，咁究竟呢一隻嘅 figure 呢件玩具值唔值得买啊， 係 我买返嚟几多钱啊，值几多粒星啊，诸如此类噶嘛。咁但系咧，Ryan 头先我讲嘅呢位小朋友咧，佢嗰个嘅review 咧就有啲啲唔同嘅。 系 佢首先咧系应该从佢爸爸妈咪咧就攞到嗰一盒玩具。嗱，嗰盒玩具咧系一啲好儿童向嘅玩具，哪怕系玩泥胶又好啊，即系你知啊，曾几何时成日都攞嗰啲泥胶整唔知汉堡包啊、热狗啊。 同埋一定要系好儿童向，因为其实呢个 Ryan 咧，其实我都有睇过佢少少片啦。佢出道啊，出到嗰陣三歲咋，佢真係玩唔到太多一啲比較，譬如你話啲配件好細粒嘅玩具玩唔到咯。 同埋因為你喺美國都好少有啲咁細粒配件嘅玩具，就算你真係攞隻 figure 都好咧，基本上嗰啲手手腳腳都未必可以俾你拆落嚟。係你真係冇，但係佢都唔係玩 figure， 唔係玩 figure， 佢真係玩好多 大型啲嘅 小朋友嘅玩具。頭先我講過啦，例如話我曾經睇過佢就係可能佢買一個叫做快餐店嘅玩具套裝， 係 佢扮咩咧？佢就扮麦当当 系整 burger， 整 burger， 整薯条，甚至乎嗰个套装入边咧系有一整奶色嘅。 系点样整啊？ 佢真系 泥胶mix 埋一齐啊？ 唔系泥胶，佢真系要用水啊！ 系 佢真系咧要加啲朱古力粉，跟住咧沟落啲水嗰度，用佢嗰个机器打到一劈。结塌塌嘅液体出嚟， 即最终系可以饮噶。你讲朱古力粉喎， 系啊，因为佢玩完一轮之后咧，成张台系污糟晒，系真系可以饮嘅， 系 理论上可以饮嘅。佢甚至乎咧， 佢送得好唔好饮 嘅 啫。 佢甚至乎咧，佢嗰个嘅整出嚟嗰、那个即系快餐店套装咧，佢整出嚟嗰啲嘅 burger， 我冇记错嘅话， 系 糖嚟嘅， 啊糖嚟嘅， 即系都可以食嘅。 系啦，因为唔会用明火啦，唔会开火啦， 系啦， 所以用糖嚟去。 但系你可以砌到个 burger 出嚟，咁出嚟之后你食唔食系一回事啊。咁但係佢 review 嘅过程呢係好玩嘅， 係 好开心嘅。咁而当你大家睇嘅时候你都睇到啦，即係佢喺度玩亦都係好似一个普通嘅小朋友去玩緊呢个玩具嘛。所以某程度嚟讲就係、究竟呢一件玩具喺佢玩嘅过程已经大家睇緊㗎啦， 係 适唔适合小朋友玩呢？咁而家呢一个嘅 Ryan 呢就真係可以话喺外国相当之犀利啦，因为佢根据呢一个福布斯杂志啊，去年公布咧，即系2018年嘅时候咧，喺 YouTube 呢个收入排行榜入边咧， 榜首啊， 系 就系呢一个八岁嘅 Ryan 啦， 佢仲话佢年薪咧系高过美国总统添噶， 因为佢讲紧佢一年嘅收入咧系高达1.7亿元嘅港币、啊。 嗯 哇，咁你话系唔系好夸张先？咁、 其实佢有计过嘅，佢话咧佢每个钟头咧基本上就会赚到2000英镑咯，每个钟头即系赚到20000蚊港币。 系啊，咁唔难想象嘅，因为 好多人睇， 好多人睇，同埋其实 click rate 嘛。 系啊，佢已经个订阅人数咧，之前我都有睇噶嘛，已经系过18000万、100000、100000，其实已经系1800万噶啦。 系啊，1800万噶啦。咁同埋你再加上就系、其他一啲嘅广告收益咧、因为好似佢呢一啲有咁多十数嘅即系一啲嘅 vlogger， 一啲嘅YouTuber， 基本上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公司机构啊，好似例如话美国嘅 Walmart 啊，超级市场啊，有一啲嘅产品想要 promote 宣传啊，电视广告啊，都好自然会揾佢哋，因为你见日本都系噶，而家有个叫 Hajime 社长咧， 系 我对上一次去日本嘅时候咪咯，去一间卖玩具嘅铺头，佢有啲商品要拍一条片出嚟 promote 嘅，你見到喺條片入面講嗰件玩具咧，已經唔係以前嗰啲可能話揾邊一個 artist 啊， 係咯，去代言下， 代言唔係啦，佢直頭係揾 YouTuber 去做添啦，已經係。 係不過即係作為一個玩具 KOL 咧，即係點解一個即係幾歲嘅小朋友啦，可以嗰、個賺嘅收入啊，又或者係可以取悦到咁多嗰個聽眾咧？我諗可能係因為佢真係同小朋友溝通到啊，因為佢已經佢自己小朋友嚟噶嘛，佢嗰種語言咧係可以比較直入啲咧去其他小朋友嗰度。 同埋我諗。即系喺拍嗰条片嘅过程咧，佢系几触动到观众某一啲嘅心态嘅。即系就算你话唔好讲话佢究竟讲嗰件玩具讲到几多嘢出嚟啊？你就 系 睇佢嗰条片嗰个嘅娱乐性啊，都喺度。即系等于有啲人中意睇宠物片，有啲人中意睇啲小朋友嘅搞笑日常生活咁。咁佢已经有呢一啲嘅元素啊，即系佢嘅日常生活系点样样嘅咧？点样玩玩具嘅咧？当中有啲咩乐趣咧？你睇佢嘅片咧，系可以睇到嘅。转头翻嚟，我哋可以继续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真系唔好睇小今时今日嘅 YouTuber， 即系一个八岁嘅小朋友同你讲，系啦。过去三年期间，凭住咧一个嘅 YouTube channel 啊，搵1.7亿港币， 唉， 真系会唔会太过夸张咧？真系啊，我真系相当之佩服。咁嗱，但系亦都唔难理解嘅，因为如果你讲到用小朋友为一个主导去做 toy reviews 嘅一个YouTube channel 嘅话咧，Ryan 佢哋呢个 channel 咧算系比较先锋啲，喺美国嗰度做，亦都系做得比较好嘅。 系 咁最主要大家嗰时候睇咧，你唔觉得佢似系做紧 toy reviews？ 因为佢真系似系好享受地去玩玩具。 系啦，佢似系咩咧？佢似系妈妈买咗盒玩具， 就嚟啦， 仔啊，不如我哋开嚟玩啦。跟住咧就似系妈妈拍低。个仔好开心玩玩具嘅情景咁解嘅啫，咁当然由一开始可能系一啲生活日常嘅分享片段，因为你玩玩具好似平时屋企玩玩具我拍低，跟住摆上网俾人睇啫嘛， 系， 但系慢慢开始咧就越嚟越多一啲片，系关于玩具 review 啦，甚至乎你有时候感觉到好明显系一啲嘅工商合作嚟嘅， 系， 咁就会或多或少都会引嚟一啲网民嘅反应噶嘛， 所以其实一步一步咁行过嚟咧都真系唔容易，因为最开初佢哋呢一家人咧就拍片啊，做 YouTuber 方面一定唔系专业噶啦。佢纯粹咧，其实个阿妈咧系因为有一日听到个仔啊，即系有时系好似你头先即系咁讲啦，小朋友咧中意有时睇下 YouTube 噶嘛，就系睇到人哋拍好多玩具片，然之后佢就问个阿妈话啊，咁点解唔系我拍嘅咁样？就系因为呢一句咧，而个阿妈就觉得 OK， 如果你都想玩嘅话咧，想拍嘅话就同你拍，只要你系拍嘅时候开心冇压力嘅话就继续做落去啦。咁就于是咧，佢其实都话经营咗头嗰3-4个月咧，即系开头又唔系咁识啲剪接技巧啦，同埋又真系好似我唔知咪啲玩具咧比较未必中到啲小朋友嘅心嘅，开头咧都系人流唔多。 直至到咧佢系拍嗰个玩具咧就系、是、反斗车王， 嗯， 一拍反斗车王咁嗰阵又可能就食正咗个铺嗰部嘅动画就上啦。当时咧系即刻好多人就去即系有 follow 或者系 like 佢啲嘢。 嗱，其实呢个我可以讲少少嘅，即系 YouTube 佢嗰个运作系点咧？好多时候一条片多唔多人睇，未必系因为佢嗰条片做得精唔精彩， 系 花唔花心机， 应该要讲，因为食正个时势啊嘛，系嘛， 系因为好多时候啲人揾唔到啊，即系例如话我假设哇有一件稀世珍宝好正嘅，要同大众分享咁，咁但系问题就系你都识讲呢件稀世珍宝啊嘛， 嗯， 即系好多人唔识啦， 系啦，要慢慢即系揾下揾先揾到你啦， 冇乜即系冇乜人无端端真系搜寻去揾呢一件稀世珍宝，除非咩咧？除非呢件稀世珍宝。俾一个好主流嘅网站或者一个公开嘅人物， 嗯， 佢发现到，跟住佢再喺自己嘅频道就讲，哇呢件稀世珍宝，大家唔可以错过， 嗯， 咁就一窝蜂啲人就会去搜寻嗰条片嚟睇，咁嗱嗰条片就会弹起啦。如果唔系咧，其实有好多沧海遗珠噶，即系可能嗰啲 YouTuber 佢哋分享嘅嘢咧，系好值得大家去关心留意嘅， 嗯， 但系根本冇人去搜寻，冇人讲过。咁头先点解阿聪话一个反斗车王可能令到佢弹起咧？ 系啊， 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嗰期反斗车王大家多搜寻啊， 嗯， 咁而当我可能我就咁纯粹打反斗车王玩具咁， 影一堆玩具出嚟啦，唔同嘅厂 系啦。当你见到有个小朋友嗰、个 thumbnail 就即系成日都讲话嗰个 细嘅缩图啦， 个缩图啦，你见到有个小朋友喺度玩住反斗车王。都可能会好奇入去睇下系咩一回事咁，咁于是乎咧你就揿入去睇嗱，亦都可能因为开始啊，原来呢个小朋友做咁多即系相关嘅玩具分享噶，就算唔系反斗车王之前嗰啲啊，原来佢都拍咁多噶，咁甚至乎你睇到啊，原来佢玩嗰啲嘅玩具咧。我可唔可以同样地带返去同我嘅小朋友玩呢、 嗯、玩呢， 因为当中例如有一啲玩具我自己睇过我都觉得几好玩嘅。例如系咩呢，例如系你知外国空间大呀，嗰陣时候我记得佢有一个玩具曾经出过呢，就系、是、好似 Mission Impossible 咁嘅。咁大家知 Mission Impossible 呢，係啦，咁通常都系要偷嘢㗎嘛。咁偷嘢嘅时候，咁通常你去嗰啲地方係呢有好多咩 红色嘅 laser 咁样嘅。 係啦，咁当然 就唔係用嗰啲咁恐怖啦。 就冇可能做红色 laser 啦。佢好似呢出嗰款玩具呢，即係喺外国出嗰款玩具呢就係、是、醒代替红色 laser 嘅。 係。 咁呢而当你可能掂到嗰啲醒嘅时候呢 就哔哔哔。 就会发声嘅。 喔、 哦。咁呢我记得 Ryan 好似係做嗰个类似嘅玩具分享啊、嗯、我曾经好似睇过嘅。咁、 嗯、 就係讲又係佢成家人啊包括佢阿爸在内啊。咁阿妈就负责做拍嗰个啦。 佢就要夺宝啦咁住。 咁呢佢同佢阿爸呢就比赛夺宝啦，就係、是、呢好似唔知有十支旗仔咁嘅、 啊、 就遍布晒呢喺成个 屋企 嘅厅嗰度咁样。咁呢而家呢喺个厅嗰度你见到啦，周围都摆晒嗰啲绳㗎啦。咁你点样可以系最短时间之内顺序去收晒嗰啲旗仔呢，咁咁、那个游戏玩法就係咁嘅啫。咁、 嗯、 好啦，阿仔做完一次之后呢就到爸爸做一次啦咁。咁你睇佢玩嘅过程呢，同你头先我哋讲过啦，啲专业玩具开箱唔同嘅地方就咩，佢未必会话俾你知呢件玩具好唔好玩嘅。总之我就同个仔无论件玩具好玩与否都好，我都玩囉、 嗯。 我都做一次都玩一次俾大家睇。咁啦，慢慢久而久之系咩呢，有啲人呢原本就係鍾意睇啊，究竟今次 Ryan 同爸爸玩啲乜嘢呢，咁睇下佢哋点样开心啦，自己冇份玩都开心咗嘛。咁亦、 啊、 都开始慢慢有部分人係因为哎呀唔知最近有啲咩可以买俾个仔玩喎、 啊。係只一个指南喎、啊。 睇下、啊、Ryan 近排玩啲乜嘢先。 係。 咁慢慢呢佢就成为咗一个指标啦。啊原来佢呢一个岁数嘅小朋友呢啊呢一啲玩具可以 consider 去买俾佢玩㗎喎、啊。唔使嚟嚟去去都系你知啊。即系好似你话你去一啲朋友佢哋嘅小朋友生日呢、嗯、有时候你买礼物俾佢哋有头痛㗎。 係啊。 买咩呢，嚟嚟去去都系买公仔啊。 一系买啲board game 啊。 一系买 board game 啊，再唔系就可能就系买车仔啊咁嗰啲。 系咯。 咁 又唔知对方中唔中意，又唔知对方有冇，咁好似好 limited 嘅选择。咁但係而家呢，有时候你睇咦佢嗰啲频道上面一啲嘅短片分享嘅话，就不自觉会好似一个指南话俾你知啊，其实你可以考虑下买呢啲喎，啱佢呢个岁数嘅小朋友嚟玩㗎喎。 但係都要睇返就係会唔会香港人同埋佢哋即係外国人呢，小朋友个玩玩具文化同埋空间感嘅问题。我见佢玩啲玩具有啲都几大嘅。 咁佢嗰啲玩具有好多香港未必有得买添。我觉得例如话你只系玩积木玩具嘅话，佢啲积木系成嚿砖咁大嘅，真系可以， 真系好大，可以铺埲墙嗰啲砖嚟。 咁你即系香港啊，空间有限啦，你未必玩到。不过我觉得呢个正正亦都系反映咗，即系而家我哋买玩具一种嘅新文化。 系 嗱，如果我哋谂翻，可能早廿零三十年之前，你冇互联网嘅世界，你基本上你去买一样嘢嗰阵咧，你系纯粹系。从嗰件商品嘅包装， 系或者个品牌有冇口碑，有冇啲名人或者朋友介 绍，系啦，咁你会先至走去买嗰样嘢噶嘛？咁当然有好多时候咧都服嘅，即系我哋中过服唔少次噶啦， 系 买翻嚟之后咧，最后屘可能用唔够一两次，你都系摆咗喺度，之后直至到有一日 大扫除啦， 大扫除屋企冇位啦， 就拜拜，唔好意思， 拜拜，一系就送俾人啦，吓，就系一系就唔知点样样处理咗佢啦，吓。咁但系而家咧，我就发现好多时候大家会买嘢之前咧，我唔知阿聪有冇呢个习惯，我真系有嘅， 系。 即係上一上網睇一睇，究竟有冇人講過，甚至乎最好就係揾下一啲即係開箱文或者開箱片，入面究竟嗰嚿嘢係點樣樣，點樣運作？而家咧好多時候，尤其是當你要消費買嗰樣嘢唔係幾廿蚊嘅話咧， 仲要係真係貴嘅話咧， 都真係會上網睇一輪嘅喎。 都會即係譬如我呢排要換相機咁樣啦，我又係即係以前當然冇咁發達，你就係個代言人係邊個？原來偶像嚟嘅，佢都話正咁就買㗎啦。咁而家我都真係瘋狂去睇，即係譬如你話睇台灣嘅一啲用家對於一部相機啊，或者佢影嗰啲咩相出嚟，或者佢講話呢部機啲機能係咪真係咁好啊？但係咧，反而我覺得會用多咗好多時間。可以是可以不好的，好咪就是谨慎咯，即是话不要即系谂住一嚟就买咯，睇清楚多啲选择之后再去咯。咁变咗我其实而家变咗我买亲一件，譬如当啲电器产品咧，我真系动辄要用成个零星期先至剥到取。 系啊，喂，我都系，因为尤其是你讲相机，我都之前试过啦，即系尤其是喺坊间唔少人去中意做一啲相机比较噶嘛。 系啊， 即系可能嗱两部机又可以拍片嘅话，睇下两条片有咩分别啦。之后你影相嘅话，我同样地影同一个景深噶啦。咁你睇下个背景同埋前面嗰个 contrast 对比 或者啲光暗度啊，嗰、那个人物你影嗰个人物够唔够 sharp 啊？即系你可以单单从佢哋嘅分享入边咧睇，我可能呢两至三部相机嗰、那个嘅价格定位同佢实际上面嗰个功用咧、那个差距系差几多？咁、有时候唔系讲紧即系优与劣嘅差距，因为你知道啲相机可能影景系靓啲，有啲相机系影人系靓啲， 系啊，又要睇埋镜头咧。 咁啊，睇你点样取舍。咁、但系咧，好似阿聪咁样讲啦，我自己都真系试过咧、就是，就系咁，既然系咁啊，睇定啲先啦。 就等咗好耐。 之后咧，到好啦，差唔多。嚟到啦，买呢一部啦。之后后屘咧，突然间有个 friend 同你讲，喂，唔系，就嚟出新机咯，唔争再等嗰阵啦。咁 通常呢啲我就通常会漠视个 friend 嗰啲说话嘅。 我唔系，我会等噶， 因为我唔会追新机啊。 唔系，因为嗱，就算我唔追新机都好，新机出即系咩啊？旧机跌价啊嘛。 哦、OK。 咁所以我又会等。咁如是者咧，我系等一年咧，我先至可能买到嗰部相机。头先你话等个零礼拜咧，就已经可以买到。 咁你又劲咯，你咪呢啲咪叫忍到手，话唔定因为即系结咗婚做咗爸爸之后，更加要忍。 考量多啲啊！ 系啊，我通常一个礼拜我都觉得好耐噶啦。 咁你可以豪得起。 诶，冇。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我哋成日都话将兴趣咧变成一个工作嘅时候，做起上嚟可能会好攰，甚至乎会唔会慢慢丧失咗呢个兴趣咧？咁咁头先就讲开阿 Ryan 啦，咁佢就拍好多玩具片，玩玩具片 系开箱玩具片 啊。当然你睇佢玩玩具开玩具系好开心嘅， 系 咁我都相信佢好开心，因为佢就系做玩嗰 part 啫。其实辛苦系辛苦佢阿妈， 系因为其实佢阿妈都真系辛苦嘅。 喂，大佬，我又要拍完之后。我又要 剪，我要 manage 个 channel， 其实都唔容易嘅。 因为其实最初都讲啦，佢哋绝对一定系唔专业噶啦，一个唔专业嘅一个 YouTuber 嚟嘅。咁但系就系因为佢阿妈咧，其实就系都有问过仔啦。因为始终，譬如而家网上即系始终唔系实名制咧，有时啲说话可以好酸，可以好刻薄噶嘛。即系譬如你搵个小朋友赚钱啊，即系呢啲阿爸阿妈你即系点样谂咁样咧？即系其实佢都有解释过嘅，佢就话佢都有问过阿仔，即系每一次拍片你开唔开心？如果系唔开心咧，我就会 stop 噶啦。咁而即系佢个仔又即系。其实小朋友点会唔开心啊？有枕住有玩具玩、啊， 同埋因为佢系做玩嗰 part 啊嘛， 系啊， 都系嗰句。 因为佢妈咪咧就即系之前就系话做老师嘅，咁但系亦都因为见到咧，其实即系一嚟就呢一个都系即系有个经济效益啦，即系可以赚到钱啦，同埋即系佢因为投放好多嘅精神落去噶嘛。其实佢到后期佢系 quit 咗自己份即系教师工作啊，咁变相啦，当然就系唔影响个仔。阿仔你玩还玩，但系即系嗰啲读书时读书，游戏时游戏，你即系翻学。但喺阿仔翻学嘅即系时间咧，阿妈咧就真系已经转晒行噶啦，就做呢个幕后嘅即系剪片咯。所以其实都我都见到佢后期嗰啲片咧，系好多嘅 effect 就效果咧加晒落去，其实可看性系多咗好多嘅。 系不过我谂即系呢一个就我相信媽媽佢因為本身都係做老師，應該都識 manage 嘅， 識教啊。 因為其實我諗最擔心嘅都唔係話個小朋友會唔會太過辛苦啊，或者係會唔會就係側重於去玩呢，即係我諗呢個都唔係我最擔心嘅地方，反而係有時候一啲嘅價值觀灌輸啊。因為嗱，我哋諗翻我哋細個。点样样可以得到一份嘅玩具啊？ 哇，咪就系等乖咯，默书有三次，一百分有三个印仔嗰啲咯。 系啦，通常系因为你有表现啊嘛。 系啊， 即系有一啲就可能苛刻啲啊，你考到唔知第几名啊。通常嗰啲咩头三名嗰啲咧，哇， 俾人鞭斗犀利啊！ 头三名，我觉得嗰个系大奖嚟，应该系。咁啊，有啲就可能话你默书一百分嘅话，咁就奖你一份玩具啊。再唔系有时候爸爸妈咪。觉得你乖，咁我就买玩具俾你啦。但系你无论即系几乖都好啊，你唔会每日一份玩具噶嘛，系咪？ 系啊， 你极其量你咪可能一个月一至两份已经好夸张啦。有时候你一个月都未必买到一份玩具嘅、 啊， 可能你要储一年生日嘅时候你先至会有噶嘛。 你买到顶尽嘅就系自己靠每个星期嘅零用钱，或者买唔起贵嘅，咪有一蚊、啊、一蚊张卡抽都觉得系玩具咯。 扭蛋嗰啲咯，系嘛、 啊？ 即系几蚊系啦。 而家就贵啫，而家扭蛋几廿蚊个， 系啦、啊。咁你极其量嗰啲就系你嘅宝嚟噶啦嘛。 啊、 你好辛苦挨到爸爸妈咪，或者你自己死悭死抵，你买到嗰样嘢啦，跟住你会当系保珍而重之咁样保管喺自己嘅身边噶嘛。咁、嗱，但系当一个小朋友佢如果好随手可得嘅，因为好似嚟话 Ryan 咁样样咧，我相信基本上系嗰啲嘅玩具商啊，或者一啲嘅连锁嘅百货公司啊， 送俾佢啦， 送俾佢噶啦，因为我系想你拍出嚟，我想你玩俾人睇嘅， 系啊，想多啲人买我哋啲玩具啊， 咁所以根本佢哋收玩具咧。是收到手软，真的可以这样形容。 我都好首次佢咁。 嗱，咁我觉得咧，作为父母喺一啲位咧、而我相信佢妈咪都应该会有做嘅，就 系 要灌输一个正确嘅观念俾佢啦。 系， 你要点样样真正去对待你收到嘅玩具咧？你系应该要点样样去珍惜咧？呢一啲嘢虽然系啊，系人哋送俾你嘅，咁、但系你都应该用一个点样嘅态度。去处理佢哋咧， 即系究竟系玩物丧志一定养志咧？即系其实呢啲好一线之差嘅，因为其实Ryan 佢系每个星期啦都要即系。upload 上網嘅片啊，都有四五件玩具，即係其實就好似係佢每個星期都枕住就係要去玩玩具啦。 所以話玩玩具都可能玩得攰㗎，雖然開心，但係都攰㗎。 咁所以其實佢媽咪咧亦都好好嘅，因為佢媽咪都有就話咁多玩具，其實咧唔玩嗰啲或者係冇位啦，就會捐俾其他小朋友玩。其實呢個都好價值觀啦，因為即係。小朋友玩玩具之餘，其實我諗更甚嘅係啊，即係譬如以前當我咁樣啦，我有個哥哥咁樣啦，跟住阿爸阿媽就會話咧，生到個細路出嚟生我出嚟，跟住佢就話原來係為咗要學識分享，我原來我功用就學識分享咁樣啦，咁又啱嘅喎，即係有兄弟姐妹識分享，而即係今次呢個媽咪嘅舉動咧，就亦都話俾 Ryan 知就係咯，啲玩具你玩到即係太多玩唔曬嘅，咪分俾其他小朋友玩，佢哋開心，其實大家都開心噶嘛。 係，咁我諗呢個亦都係佢唯一可以解決。 決到嘅方法，因為好似咁樣樣每個禮拜收咁多玩具嘅話，如果唔捐出去嘅話，都唔知可以點樣樣處理。 買間大啲嘅屋或者迷你倉啊！ 哇，佢間屋已經好大㗎啦！哇，大佬頭先你有冇聽到我講啊？喺屋入邊玩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啊，大佬我都覺得 impossible， 諗起嚟都覺得真係。咁啊，關於咧 Ryan 咧，咁我哋都講到呢一度啦嚇。咁啊，嚟緊就係 Avengers 啦。咁啊，我相信咧嚇唔同嘅玩具公司咧都會有唔同嘅產品咧開始陸續面世同大家見面嘅。咁可能我哋喺節目咧之後亦都陸續同大家分享一下啦，講下啦嚇。今日時間嚟到呢度啦嚇，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下星期再見啦。